穿着 T 恤插雨褸，明日市场放牛衣衫更是不需多扣楼，三重裤带胶标带着拉青的布袋，大便跳动开心快活七彩的马骝。耶、不再等候，别放手，不再要走，夜街穿插左右，令我热热烈烈痛痛快快似喝醉了酒。大雨落在七彩雨褸两点至谷头，十只着上七彩雨褸的湿水马骝，夜里落在尖东去追刺激快感受，站在路上一起再多饮干几罐酒。大雨落在七彩雨褸两点至谷头，十只着上七彩雨褸的湿水马骝，夜里落在尖东去追刺激快感受，站在路上一起再多饮干几罐酒。 多谢晒。